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连接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妹子，真嗨！ 漫游嗨翻天， 这么有动感的一个节奏，大家晚上好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播出的这么动感的频率啊！我们就是青年，就是有活力。这个节目是什么呢？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视频回放，就上哔哩哔哩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账号里面就有每一期节目的视频回放。 是的，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没错，那其实小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咱们这个音乐，这很有动感，所以大家如果想啊这么动感的一个节目，这主持人是不是也很动感的，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对，群号就是567556693啊。 嗯，是的。然后现在又是暑期档了嘛， 对， 就不知道徐克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哎，我不知道算不算一个巧合还是一个定律哈。 我就喜欢巧合和定律，说 就是每到暑期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一个口碑爆款的国产动画电影，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有《大圣归来》， 哎呀，又做功课呀。 然后去年的时候呢，有《大鱼海棠》， 哎呦，有做功课呀。 但是今年2017年了，徐克知道是什么吗？ 哎呀，当然是我们的。大 什么？ 护法。 没错，就是大护法了。然后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也是电影《大护法》里面担纲重要角色配音的两位，他们就是担纲大护法配音的小莲莎，以及这个重要的线索人物小江的配音演员李兰玲。我们欢迎我们的小莲莎和李兰玲，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哇，这个镜头我是从小莲莎换上去的，所以李兰玲脸特别消瘦。 兰玲和莲莎脸都比较像哈，其实 都很小。 下次可以从我这边切。 好，我现在就切回去啊，切到李兰玲这个角度。 是，然后 莲莎就好像一个瓜子。 你们知道吗？就现在弹幕已经刷起来了，就大家说，哎呀，小江啊，一路走好呀。 就这样，没看到电影的小伙伴们心里得多么的痛苦。 嗯， 对呀， 没看呢。 那你要不要安抚一下你的粉丝们？ 没事啊，没事啊，就是没有看过的没关系，反正我死了，大家就是 真的悲伤了。 大家可以去看啊，可以去看，但是 太悲伤了。 他的结局的过程是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会受到一些不同的感觉的。 嗯，然后我们这个弹幕还有说，小林莎好美。没错，我们搬进新直播间了， 啊， 所以这个硬件条件也有一定，哎。 真的，小莲莎，你都不知道现在这个镜头，我是从李兰玲那块切入去。真的，你就是女神，千万不要动作不要太大，就保持着这个女神范儿啊，一定要。对对，就是这个角度，兰玲。 真的，现在小莲莎的脸就是兰玲脸的一半。 对对对， 那， 嗯， 没错。 没有，之前他们都说我是黑瓜子脸。 谁？ 西瓜子脸还是？ 西瓜子脸也是瓜子脸嘛？ 对。 别管是葵花籽 好瓜还是白瓜都是好瓜，都是 是的。那如果那个屏幕前和收音机前的大家想跟我们的小莲莎李兰玲交流的话，也不妨随时发来弹幕，然后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哈，56755663 56755663，可以跟我们进群交流。那我们现在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耶！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跟号大声，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小莲莎和李兰玲。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小莲莎、李兰玲，欢迎二位。 Hello，嗯，哇，哎呀，好美，好帅呀，啊，真是。 对，然后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大护法》，嗯，因为我们知道《大护法》的配音演员基本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 担纲了 主力的配音角色。嗯，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哈，这个《大护法》的配音不用说了，就是我们小莲莎配的，然后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太子 吗？ 对，然后这个太子是图图哈，图特哈蒙担纲的配音。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起图图，我就想到那句：“大家好，我是图图哈蒙，国立982。” 对，我们的片花上，然后还其实剧中的反派一号叫做吉安，是一个自诩老神仙的这么一个角色，是由金世杰的老师，来自台湾的金世杰老师来担纲配音的。 嗯， 然后此外呢，我们这个兰陵配的是小江，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嗯，这个小孩啊，小朋友叫做小明，是我们的优武月山担纲的配音。此外呢，还有尹婆是李佳怡，然后这个跑卯是郭胜，然后这个彩和蛋。就是大家可以分开理解，彩蛋是两个人物，他们分别是叶知秋和 C 小调，小调来担纲配 了个蛋。是吗？就是说 小 雕 配 了 一个 蛋啊， 对，蛋， 元旦的蛋啊，元旦的蛋 啊， 是。然后包括就是我们的童心老师啊，还有 Slayer Boom 啊，还有邢凯西呢，也是。就算是客串吧，客串了三个刑法者，对，然后包括这个录音师无限也都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以及腾心老师这次又是配音导演。 哇， 腾心老师，我发现很多这个电影都是担纲了配音导演的角色。嗯，虽然腾心老师今天没有赞哈，但是给腾心老师也点个赞， 因为他已经录不动了。 相声真的好吗？ 没有，这段剪掉。 因为腾老师这个。经验比较多，所以可以站在一个导演的位置上，纵观全局去统筹，绝对不是因为录不动了。 是， 你为什么要再强调一遍？是的，然后让我们那个小林莎和兰陵大概给大家不剧透的说一下这个咱们《大护法》这部电影大概一个设定是怎么样的。 他这一个片 不剧透怎么说呀？ 这我们上来其实已经都剧透干净了。 是。 对，我们上海 这一个《大护法》这个电影是一个，我觉得啊，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作品。 嗯， 因为它有很多的就是可以引发人深思的东西在里面。 嗯， 其实它对于背景的描述很少，导演对于背景的描述其实特别少，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一个村子，然后有来了一个人叫什么而已，其他一些他一概没提，他只想讲这一段的故事。 嗯， 然后《大护法》其实说是。一个活了很多很多年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一个背景吧，然后很多奇特的生物。 因为这个小莲莎配的是大护法嘛，然后大护法它的设定是异卫国 的一个这个大护法，然后来找太子的其实是来到花生，这算什么，花生镇，花生镇，对，然后这花生镇里面有很多花生人，他们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就其实不是人了哈，就是属于没有 那种 眼睛和嘴巴，然后他们要自己贴上那个眼睛和嘴巴来做成人的样子，然后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小段视频，是我们这个大护法的一个剧情版的预告，所以就没有看过电影和已经看过电影的小伙伴都可以再去 重温 看一下， 或者预先看一下， 对，预热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讲的是什么内容。 那咱们就先看看。 好。 太子独自闯到这样的地方来，我越来越感觉到不安了。这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所有人都活在被恐惧建设起的幻想中。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不管他们想干什么，但就那个白痴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他好像个苍蝇似的跟着我呀。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里的花生人。那些花生人要不呆头呆脑，要不打打杀杀。 他们都摘掉了假眼睛，他们都开口说话了。 他们是我见过最奇怪的人了。 你居然把吉安大人养的猪叫做人。 他们喂养我们，直到长出鬼蘑菇，咬住我们脑子，取出一种黑色的石头。 吉安大人要的就是这些。 什么玩意儿？ 恐惧和仇恨的果实，剧毒，致幻。 你们别幻想着能离开了，这个地方是个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 那些做亏心事的以为不会被发现，没好好看清楚就来惹我，我忙就代价来听吧。 你们这种东西居然学会说人话，胆大妄为开口说话的温鬼，杀了他们。 臭老头，你疯了吗？你还想怎样啊？ 来吧， 我已经是个人身附体了，人到哪儿哪儿就不太平，还登什么基？是让我毁了天下吗？ 没错，然后大家应该也看到了，这个大护法是7月13号昨天刚刚上映的。 对，我觉得真是让那个李兰玲啊，因为我没看过这个，还我让他说对了，真是这个意义首先挺大，而且这个没想到这个齐天，我刚才还真是看透了点剧情，有一个大大的阴谋在里边。 对对对，其实主要就是说去覆灭这个阴谋的这么一个故事嘛。 是的。然后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这个预告片里也能体现出了一些暴力美学的色彩。 要不说得陪同看呢，家长。 对，然后它也是咱们中国目前为止一个第一部自主分级的动画， 首部自分级。因为国内现在还没有一个完备的一个分级制度嘛。所以它就只能说，但是这个动画片确实也不是做给小孩看的。是作为有一些有自我意识啊，有一些自我想法的人去看的，所以说他只能去自己去宣传说，希望不要太小的小孩来看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也看不懂。 是，然后如果没有满13岁的话，还是建议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再去影院去观看这部电影。那因为两位都是在大护法里面担纲了比较重要的角色的配音嘛，我不知道这个前期的准备是不是会很长时间，就最早北斗企鹅工作室为了筹备这部电影的录制过程，是不是也花了一些心思呢？ 其实它一开始不是一个电影 啊， 一开始我们是以为是个番剧 啊。 2015年的时候， 对， 2015年的时候， 也就前年的时候就开始立项了。 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的是，我试过4遍音， 试过4遍，就大护法这个角色 很多是吧？就是这 样。 对，就第一，其实当时是第一集，我当时第一集真的录了4遍， 就当时它是分级的， 对，是的。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又要想到把它去做成一个电影吗？ 这个 可能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嗯、对，这可能是制作方可能最开始没想做这么多，可能也凑不齐一集电影、 嗯、 然后可能随着制作然后发现 剧情越来越丰富了、 嗯、对，可能是这样的、嗯、因为最开始像导演说的，他最开始只有几百字的大纲、 嗯、 然后开始做了，然后做到现在、 嗯、哎呦真厉害、啊、 对，剪辑师说这是唯一一个没有剧本 没有 剧 本 的剪辑， 没有剧本，只有大纲，按意识来剪。 哇，这好艺术啊，我感觉 很考验大家的能力没错， 艺术感觉啊。 是的，那就是前期试了四次音，那最后怎么确定下来就是小林莎你来录大护法、 嗯、其实我记得当时嗯，就是第一遍录完了以后导演说嗯，可能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因为他这个要求挺奇怪的 啊、 嗯，就是这个大护法他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年纪的人， 嗯， 但是他的外形是个小孩子， 对， 所以领导 这个 就是导演 胖胖萌萌的，嗯， 我用一个小孩子的声音， 嗯， 但是表达的是一个成人的思想， 嗯 啊、哦，有个反差是吧？这样， 所以开始其实我们都建议找男生来录， 嗯， 但是男生导演又觉得录不出小孩子的感觉， 嗯 啊、 嗯， 所以就是 还是希望 当时也找了男生试音、嗯，也找了女生试音，然后后来反正就是试了很多遍。 明白明白， 哎、嗯，真的有没有就是官方的解释大护法的外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导演呢？ 导演有没有官方的解释？ 跟导演长得一模一样吗？ 对，我们不私访导演，确实哈。 见到导演的时候， 你这属于人身攻击。 没有啊，大护法很可爱、啊。 就是对，他是一种神似、嗯、那种、 啊。 我第一次见到导演的时候，我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哎。你不是照自己的样子画的吗？ 他 说什么？ 看起来不太像，但总感觉这两个人总是有联系的。 嗯， 对，他的神态很像。 对 对, 对， 要说到巧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太子是吧，跟我们的图图、 哎、 是吧， 是一模一样。 你不知道吧？我们北斗企鹅分角色是按长相分的。 啊，我已经发现了，所以那个之前也跟小调说嘛，小调配静香是不是？是按 对，你看 外表来配的。 这一次就给小调分了个蛋嘛。 小心小调过来找你。是、 哎、兰陵啊、嗯、蛋在里边是个什么角色呀、啊、 他是一个 监视者， 不能说是监视者，他可能明面上看起来是监视者、嗯、但其实我觉得是导演想表达更深层次的意思、 哦、 肯定是想通过这个人物来表示一种现象， 嗯 啊、 哦、对, 对, 对， 明白。 因为其实蛋也是装出来吓唬人，就有点像纸老虎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是的、哦、他把自己围在他的衣服里，只要他穿上了衣服他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不 能剧透是吧？ 对啊， 剧透 啊， 剧透， 看看我们这个弹幕大家反馈是不是？我觉得好多小伙伴已经看完了，所以大家都是喊着啊，心疼小江啊，心疼大护法的十一根肋骨啊。 断了十一根肋骨，然后找到武器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吟诗。 说明你这人很文艺啊，小林莎。 不不不，我这个人，我配的这个人就是有事没事就吟诗。 对， 哎、 因为他是开始是番剧的形式嘛。 哦、 然后那个刚才兰陵跟我说，剪掉了很多很多，原来是110多分钟， 116分钟， 116分钟剪成90分钟，他说剪掉的都是大护法的词。 哦、大护法的自己一个人，因为是这样，导演自己说过、嗯、说。他想要的形象就是一个活了很多年，内心世界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有内心世界的这么一个人，在嘚嘚嘚嘚嘚嘚嘚。 对对。 然后，但是做成电影确实有点拖节奏，就只能都砍掉了。 而且我看评论还有人说大护法有点啰嗦，我也想如果没剪的话，那 就是本来刚到一个节点，突然吟诗，这确实有点尴尬。 对对对，他就喜欢吟诗， 但这就是人物的性格特点吗？我觉得就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台词反而是这个人的萌点，就是你把这些台词如果剪得太多的话，反而突出不了大护法的性格。 对，所以保留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比较能突出性格的一些长台词。 没错， 留下的都是精华。 嗯， 对对对对， 是。那我们兰陵这次是给这个线索人物小江配音嘛、嗯？然后小江也算是你早期的作品了。 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小江是我15年冬天配的， 嗯， 而我接触到配音这个行业也是15年冬天、 啊， 就是说这个角色是我第一个重要角色， 人生中的第一个。 在 那 之前我都在录杀呀冲啊，这是我第一个重要角色。 嗯、 就是， 之前一直在配101、102、 103。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 真的确实是、嗯，当时拿到这个角色之后很激动，因为导演觉得我的声音那个时候。刚入行， 对，导演就想要那种 很单纯， 对， 就是没有什么表演的， 哎呀，就说青涩嘛， 对，很青涩，很清晨，很清晨，没有那些表演的东西存在。然后导演觉得很合适，就让我录了。 嗯， 然后当时也是录得很认真吧，然后还好在导演看来觉得还挺满意的。 嗯、 但是后来我是觉得我想重新再修改一下，导演却说 我骗了。 就声音已经变成熟了。 不是声音，而 是 表达的方式。我可能原来给的表达方式就是单纯的我。现在的话可能会加一些表演的技巧在里边，当然觉得我变了。然后还是用的那一版最清纯的我。 啊。 对，其实我也最后又重新录了一版。 哦。 因为我觉得，因为在去年的时候看过一版点映。 嗯。 当时因为声音没有做处理，所以觉得整体的声调比较偏低。然后所以我又强烈要求重新录了一版。 嗯， 因为我当时觉得那个变化太少了，我想增加一些变化进去。 那后来录了， 然后看完这次看完了以后，制片方告诉我还是用的第一版， 就还是用了去年的看的那一版。 我们两个还是用的第一版。 就导演是一个这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但是这次跟点映差别真的好大好大。 嗯， 他们又重新做了后期。 哦， 嗯，然后还有配乐， 这次的声音做得非常 好。声音做得非常好。 嗯，那个之前兰陵因为这是录的比较早的角色了嘛，那兰陵当时进棚的时候心情有没有很紧张？因为你想，你人生中第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以后要进院线的。 不，当时并不知道是 当 时并不知道。 当时只觉得是个番是吧？ 但他也是个重要角色。 但是当时的对当时我来说，嗯，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就算你跟我说他是上院线，或者说还是个番剧，我都是同样的准备程度的。 是， 当然就对了一晚上嘛。进棚还好吧，就是还能比较投入。 为什么要对一晚上？ 对，因为 我记得当时没有什么，都是我们当时画，当时录的时候是动态分镜。 啊， 就 是，不 是 动态分镜， 啊， 我看的时候最后我们是分批录的嘛，我是最后的六集才有小江出现。 哦， 那个时候基本都有画面了。 嗯， 反正我记得很多都是比动态分镜可能稍微好一点。 嗯， 但是除了第一集以外很多都是没有上色的。 嗯， 然后还有都没画完啊什么。 对，好像经常你们配音的时候都会出现那种线稿。 对，还 圆圈方块。 有一次去的录音，然后画面上就只有一个圈儿，写个名字，写个姓， 嗯， 然后画一圈儿，什么， 就是给个动作是吧？给个箭头什么的。 对，然后画一个箭头。 最狠的是一个火柴人，你知道吗？一个圈儿， 哇， 就是一个圈， 然后写上名字，打个箭，夹个箭头，说这是他。 嗯，哎，真的，经常面对这些火柴人配音，啥感觉？ 最可怜的是没有打名字的。嗯 啊， 然后 你还要自己去认， 啊，自己猜， 画了大概的人物形象，但是呢，因为几个主角的人物形象都差不多， 啊， 所以就要看这里有没有我呀， 这里有没有我呀？ 说这个人到底是谁？ 大部分时间其实不是在配音，大部分时间在认人。 对， 嗯，然后我们刚刚也大概就是介绍一下这两个角色嘛，然后我知道就是因为大护法是属于比较有反差萌的，就是你别看他是一个矮矮胖胖的这个小胖墩儿是吧， 嗯， 但是他的这个性格其实是非常老道，就是他对世间的很多事儿我觉得已经看得比较透了，所以你看就是活了这么多年，然后也服侍了很多的太子，很多的帝王， 嗯， 然后又是一个身负武林绝学的这么一个绝世高手，那你怎么样去用声线塑造他的时候就又要符合人物的外形特点，但是又要把人物的这种性格特点表现出来， 反差， 啊，就是你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导演跟我说我就是要这种反差，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要让大家以为他是一个小胖子，就是一个小孩儿， 嗯，就是一个小孩儿。 对， 嗯， 所以你看，其实第一场和后面的处理是不太一样的。 嗯， 啊，第一场就是想给大家一种啊，他就是一个小朋友。 哇， 嗯， 套路啊，这个。 对，然后突然到杀人那一场，然后就， 嗯， 哦，我又说了什么？ 没事，没事，没 事，没 事， 没事， 没事。 然后刚从预告已经看到，已经爆了无数脑袋了。 对对对对， 然后到那里的时候，他不是说了一句，我记得那句我录了好多遍，他说了一句，不做好人吗？ 不是，是。哦，对，不做好人， 对， 生命本 就短暂，不做好人嘛，那一句我录了好多遍。 嗯， 就我跟导演沟通过这一句，到底是不是要说给他们听？ 嗯， 他在之前还说了一句"好人一生平安"，这句我也录了好多遍。 啊，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已经看出来这些人有问题， 是， 然后他是警告， 嗯， 好人一生平安， 嗯， 然后他们跟过来的时候， 哇，那一句刚才 不做好人吗？ 嗯， 就是那我就。 就又有点无奈，然后又有一些， 对，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前面有一大段的自白，然后那段很难录。 嗯， 其实我以前没录过声线这么低的，我已经是用我自己最低最低的声音来录了。 嗯， 就是， 但是 已经到极限了，我觉得。 对，但是刚才小莲莎那一句啊，小妹，就感觉一说就突然有一种，因为我刚才看那个预告，我没看过这片，他一说就突然有一种里边角色出来的感觉。 是，那能不能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 啊，还有这个呢？ 就是现场的比较经典，其实剧里很多台词还比较经典。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他经常会出现 吟诗。我又想到 一言不合就先出几段名人名言。是的， 我刚才找了一段。 好好好。 睡觉前的那段。 哎，需不需要这音乐是伴奏什么的吗？ 啊，不需要不需要 啊，不需要啊，好。 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睡， 然后就 好有哲理啊！ 开始睡，然后就睡着了。 其实他开始睡， 下一秒就开始打呼了。 台词打的是睡吧， 嗯 啊。 但是我们觉得，哎，他就 睡。 对对对 对对对，比睡吧要好， 睡吧显得拖沓了一点， 对， 睡显得很果断， 睡，然后而且他说完这个睡马上就睡着了， 身体有个动势往下一沉，然后就 马上就睡着了。 哎，好好玩。 那兰陵，兰陵也来一段很好。 我这个小江比较单纯，没有那么大段台词。 就是 想一 想， 我记得小江有几句好像就说这个我们是谁 啊。哦，对对对，那一段，对对，我想 没事，想不起来你就编几句，没关系的。 反正， 对，我们其实特别害怕别人说，哎，你能用角色的声音说句话吗？说什么？ 突然一下忘了，对， 想不起来台词。 没有本吗？嗯， 哎，我想就第一段吧。 嗯， 好。 尹波，我害怕。我是谁？我们是谁？我死了以后会去哪里？我害怕。 大概是这一段。 哦，那兰陵可以啊，兰陵这不记得很清楚吗？ 没有，其实好像错了好几句，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 反正大概意思不变就行。 大概其实这个意思吧。 嗯，2015年冬天录制，然后到现在已经有 17年吧，哇， 将近两年的时间 了，快两年 了， 还差几个月。 嗯， 啊， 大家可以看到，真的，一部电影筹备过程还是比较的 很困难，尤其是咱们国漫这种感觉， 费时间的，因为大家都想用心把一部作品做好，所以你看，从前期配音，我们小莲莎配了4遍呀，这大护法， 嗯， 然后包括这个兰陵，后来还也又试了一遍，是吗？ 嗯， 好像也是，兰陵录 的 还比较顺， 配了4遍， 对， 嗯，第一集配了4遍。嗯，就为了找这个角色的感觉，嗯，所以大家还是非常用心来准备这个电影，然后大家才能看到影院里面这非常就是精彩的成品， 非常好 的。 你比如说刚才咱们看那预告，其实我觉得， 嗯， 真是给我眼前一亮。国漫能做成这样，无论是他动作呀，啊，那种感觉，原来像咱们感觉有些人可能剧情上去了， 嗯， 他动作那个又少。刚才我看那些，哎呀，动作戏什么都挺有，而且还像那个兰陵说的有内涵啊，这些东西挺有意思的。 是，嗯，然后我看弹幕当中，就有说到说就等着这个小江开口哈，就前30分钟可能大家会比较焦急，因为发现小江虽然戏份很多，但是怎么一直不开口说话呢？但后面一开口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台词 滔滔不绝， 还挺多的。 因为开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点吗？ 嗯， 点。 因为发现 之前的华山人是不会说话， 嗯，就华山人说话是不是也代表一种寓意，就是他们觉醒了？ 是的， 就不想再做那种。渔民就是被大家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这种 其中的觉醒者， 嗯 啊， 是的，没错。 但是我说实话，兰陵，我刚开始看那个花生人，我觉得导演有点想给他们塑造成坏人的感觉，我还挺害怕的。刚开始他们在那儿， 并没有， 因为花生人里有不同的， 不同的性格、 职位 啊， 执法者，还有 对刑 罚 者 控制的人， 就普通的老百姓， 还 有 告密的 啊， 还有 哎呦我天哪， 对对对， 天哪， 还有监视人。 嗯，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花生人这个预告片。也说了，要么就是面无表情，要么就是打打杀杀，其实他们给人感觉还是比较冷漠的，就第一印象。其实像小江属于花生人当中的比较特殊的一位了，就是他属于花生人当中的觉醒者，可以这么说吗？那我不知道，就是像但是你看在前期他其实也是从冷漠过来的，就他有一个自身的变化过程。我不知道兰陵会不会给你的配音带来一些困难，就是你怎么样又要表达感情，但是你要符合花生人的这个定位，就是他不可能说像普通的人一样那么去有血有肉的去全身心的投入情感表达。 其实这个片的花生人的定位呢，他们本来就应该是有着跟人一样的情感，只不过因为这个老神仙的压抑把他们压制住了而已。所以我认为其实并没有一个从冷 从无，并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不如说是一点一点去揭开他内心封印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 不要说就是没有去说故意去做一个从，就是说从什么都没有的感情再慢慢一点点过渡，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小江这个人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说是去救太子啊，去接触啊，他都是表现出想要去跟外界接触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 对，因为他一直坐在山上，坐在那个城墙上眺望着外面， 他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 对， 好， 他一直是渴望着的。 行，那咱们上半时段就先连到这儿啊，聊到这儿， 我们先聊到这儿，然后下半时段还会给大家带来大护法的相关精彩内容，不要走开。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就是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啊，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那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那其实咱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呢，给大家要送一首这个大护法的主题曲 MV， 是的， 就叫你一定要是个孩子。 那这首主题曲呢，也是由殿堂级的歌手蔡琴献唱，窦鹏作曲，导演不思凡亲自填词的。那这也是蔡琴继《无间道》之后，时隔14年再度为电影献声。那我们现在要听一下这个《你一定要是个孩子》。 像个孩子，那么任性的，想要寻找美丽他乡。你像个孩子，那么倔强着，路尽头过不去的高墙。黑夜彷徨，斑驳下你守护着的光。 孩子永远坚强着，生命的花深情绽放。你飞向远方，自由的翱翔，给你全部我才退场，给你全部 听完这个 MV 有什么感觉啊？ 嗯， 我感觉后来那些刚才小美给我解释一下，因为我刚开始有点没看懂，我说后边那些是什么呀？又有跳舞的，又有这个掰腕子。后来小美给我解释， 大概是征集了普通人， 哎，应该是普通人，就为了加深渲染这个 MV 啊。 嗯，是。然后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护法这里面有很多的花生人的角色。 嗯，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图片，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了解。嗯，可以看一下花生人。 先从这个， 我们从上面放一下， 从上面，从大护法开始。 对，我们从第一号第一个图片开始。嗯，然后这就是大护法了。然后我跟大家说，像红色的粽子， 还真是有点。 有没有一点？ 他那个脸两个是什么高原红吗？那脸蛋 就腮红了，比较可爱的腮红。嗯，然后我们速速的给大家过一下。然后这就是小江， 这就是小江了啊！咱们来刘佩的。 怎么区别这个小江和其他花生人呢？大家去电影院一探究竟吧。 我知道，刚才预告我知道啊。 嗯，好。然后这个就是蚁猴子，这个蚁猴子是干什么的嘞？ 啊，大家又去电影院是吧？来一波。 嗯， 好。 嗯， 这个执法者， 对， 刑法者， 刑法者 啊。 然后看这个人设就不是啥好人是吧？ 对，像那种。 其实后面里边也有好人的。 这个就对，其实刑法者里也有觉醒的人， 没有绝对的好坏。 哎，这个就是小调配那个吧？蛋， 对蛋 啊，拿个风车这个啊。 嗯。然后这就普通的花生镇的居民，你会发现大家的那个眼睛和嘴巴其实都是贴的， 就都没有是吗？本身 不是没有，只不过他们的眼睛其实就两个洞，就两个小点儿，然后嘴巴是一个十字，对，裂开的十字形。 哦，哎呦，挺吓人的。这 他们那还有卖专门画眼睛和嘴的地方 啊， 可以换皮肤，换皮肤 啊，这么帅，还有美容美发行业。 对，然后每个人贴的眼睛不一样，表情就不一样， 有不同的这个型号的眼睛和嘴巴， 挺逗的啊。 但其实我觉得还挺残酷的，因为他们好像是通过工作才能去换，集市上换这些东西。就看过那个就是背景资料，就说他们其实也有这个严格的阶级制度，还是比较的在花生镇不好混的。 来吧，对，回来这个潜伏者。 嗯，潜伏者这个 应该是个领袖是吧？这个 尹婆也算是一个线索性的人物，是他进一步加强了小江的这个觉醒进程。 嗯， 我们看下一张。这是 屠宰者， 嗯， 这个 对 啊， 这个庖丁的后人哈， 嗯 嗯， 看这孕育者， 嗯，孕育者， 黑花生， 传说中的黑花生了， 嗯，俩黑枣儿， 以后 啊，哦，以后啊， 哎，我总觉得黑花生 是一个以后的角色， 黑花生这个留下了一点点悬念，我觉得就最后你不知道这个母体它会做什么，嗯，还有没有？ 啊，我以为要接一下红母体后边要做什么 啊？这就是我们的反派一号了。嗯嗯，然后是个自诩老神仙的这个，就虽然你看着就是个老爷爷嘛， 嗯、 但是还是挺有手段的、 那个是吧？ 嗯， 姜还是老的辣。 嗯， 后边这几个还看吗？被爆头什么的。 嗯，后边还有几张剧情图片，是不是？ 啊、 剧情图片就给大家欣赏一下吧。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画风还是。就是挺让我出乎意料，对，它是有一种就是淡淡的中国水墨的那种感觉，但就是因为涉及到分级嘛，它有一些场景又是情节比较的，嗯，稍稍有一点点那个重口味哈， 嗯， 所以就是 改过了， 对， 啊，这都改过了。 因为我第一次配的时候，我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个画面被改了。 啊、 但是当时对我冲击真是特别大、 哦、 我当时觉得哦这个 也是有关这个化身人的牺牲吗？ 是的， 嗯，对，因为确实是会 镜头被改掉了、但也有，但是没有我当时看到那么有冲击力了。 明白明白，嗯， 对，嗯，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这种暴力美学色彩在里面的，所以你就更跟这种淡淡的中国水墨画的这种画风形成一种对比。 非常有就是导演的个人色彩 的风格。 哎，你看这个大护法与太子争吵， 是 那不就是这个小莲莎跟那个图图哈蒙吗？争吵是吗？ 对对对， 特别，其实他们俩的戏特别好玩。 嗯，就两个人拌嘴。 那你俩现场会怎么样？ 一边拌嘴一边互相扶持。哎，那这个在录制的时候是你和图图会当面一起来对戏 吗？会 吗？ 会碰见吗？ 还是分开录制？ 想想 是。好像经常就因为大家档期都比较忙，就有的时候可能 忘记了 哦，是分开的呀，你们 那个还是分开录的？ 哦， 哎，真的，那如果说像对配音员来说，如果搭档就是对手戏的那一位没有在现场的话，怎么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呢？ 你要想他会怎么录 啊？哎，没有他的声儿吗？ 对，是没有的， 所以还是要比较了解自己 的搭档。 第一 个录的人肯定没有啊，第二个录的人有、啊。 哇塞， 对，那第一个人就得想象对手是怎样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就是我们还比较熟嘛， 嗯， 所以我知道他是怎么样录的、 哦、 我能想象到他是怎么录的，但如果是 跟大概能想到 就从来没在一起录过音的配音演员 是 可能就有点困难。 所以其实还是要前期对自己的这个搭档比较了解， 其实最好是一起 会比较顺手， 特别是这种就是 对 呀、 啊、有时候争吵 时间点的，对 对、啊、 你争吵要吵在点上、 啊、你不能说这边 对 啊你怎么这样，那边停了两秒、哦、 对 呀、啊、 这样后期是不是剪辑起来也会很麻烦，录音老师也会比较崩溃， 就 两个人的感觉。 我们要自己想好，大概其是怎样的。 嗯， 你只能第二个人去贴第一个人，那第一个人可能就是我心里有一个节奏， 嗯， 我按着我心里的节奏配， 嗯， 那第二个人就只能按第一个人的节奏配。 嗯，所以这个还是需要自己去调试一下那种状态。 是， 嗯， 你要设计一下。 对，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护法》有三款海报哈，分别是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就是它分别还是有象征意义的。 这是与天斗， 对， 这是与地斗， 嗯， 啊，这是与人斗， 嗯，是的，因为发现那个吉安嘛，就属于大反派了。嗯、然后与天斗其实就是说这个化成人去跟这个自诩神仙的、自诩天人的这么一个吉安斗。然后与地斗呢，就是他这个化成镇其实也分为不同的帮派。你像就是小江，其实本来他属于这种普通的化成人嘛，但后来他觉醒了，有自己的独立的意识之后，其实他就和这个大护法这一派的闯入者变成了一起的，就变成了一伙的人。嗯，然后与人斗就是你看，就比如说他们那个身上不长那叫什么毒蘑菇、 鬼蘑菇 ，对，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互相举报，就是还是比较的残忍，就是互相会有这种。 就是小美在无意之间把电影快说完了。 啊小美在稿子上大大的 没有没有 不要剧透，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那个什么，我们的预告片里面都有哈。其实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还是要去电影院看一看我们的大护法了。嗯，没错。然后这个大护法刚刚也提到了，是我们国产电影里面第一个自分级的这么一部电影。然后我想就是导演可能也想通过这部电影来表达一些思想或者理念也好，不知道两位在当时看完电影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觉得这个大护法除了剧中的角色之外，他还想传达什么样的理念或者是意义呢？ 嗯，这个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吧。 对，就是两位是自己怎么理解的呢？ 当时是觉得小江死得特别突然，我站在那边对词呢， 然后就没了这角色。 对，看画面， 哎，倒下了。好，但我们不用说，就不用说具体是。 怎么倒下 的？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这个片儿，我觉得导演可能是，无论各种小的细节地方的各种比喻吧，其实我觉得最想表现的只是他想突破一些束缚。 嗯 嗯， 他只是想打破一些常规上的东西，然后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儿，去做他认为应该怎样。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物的导演，所以整个故事呢，可以看得出来也是比较。有自我意识，就是说很有他自己的风格，风格特别明显， 风格明显是吧？ 对对对、 嗯、 就是想，我觉得就是想导演最终表达的这么一个 意思 意思，就是说去冲破束缚。 嗯， 我觉得 可能我估计跟这个导演的自身的成长没准也有关系啊。他自己肯定，你想吧，像刚才小莲莎兰陵说的，他这个大护法都跟他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很像的感觉，所以你说他一个人弄这动画多多少少跟自己肯定有关系。 其实那个那天点映的时候，大护法、啊、不是大护法， 就是导演是吧？就是大护法。 导演说了一句，我觉得挺， 就是他说他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他一直以为自己就是这个大护法。 哦，代入感很强。 最近这个片子上了以后，他才发现真的是他其实上是在他其实上更像是那个太子，自己在做自己的艺术或者自己的想法的东西，而别人是在保护自己，其他的人在保护他。 所以我觉得导演是不是也想感谢工作人员，感谢那些为这部电影默默付出的大家。 对， 没错。其实我们看、就是、 话题说到这儿感觉有点沉重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 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化生人，因为有就大家有不同的定位嘛，然后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你也能找到一些影子，就可能它也对应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 没错没错没错。 就比如说 有些人可能他就是我是属于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然后我也不想打扰任何人，也不想被别人打扰，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就属于我想做我自己，他想冲破一下 这个 束缚。 对对，反正一千个人一千个哈姆雷特， 是没错的， 大家自己去体验吧。 对，每个优秀的作品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对，反正大家别代入感太强了啊，就是但是我觉得这部片你从纯动画的角度看，就我刚才看预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对，画面也非常好看， 画面和音乐 很美， 非常好。 音乐就是咱们刚才听的那个， 是 那是 MV 啊， 不止， 那是片尾曲， 对， 片尾曲是 其他的主题曲啊、印象曲什么都做得非常好。 你知道，好像那个除了蔡琴老师之外，像关晓彤啊、周深啊，也都是为这部影片现场，戴荃也都是为这部影片现场了，所以明星阵容非常的华丽， 对， 大家真的可以去电影院去看一看。 哎，那等于小莲莎和兰陵配这部片子是什么时候啊？ 2015年底吧， 就是2015年。 哇塞，这都过了。 在前几个月又配了一版 ，你们又聚起来了， 因为 他增加了一些，删减了一些，所以有一些改词。 对对，你们刚才说不是删了点20分钟是吧？差不多那个啊， 所以有一些还涉及到一些改词什么。 那你们等于也是从聚首一波是吧？从重新聚首，你们这些人，你想两年了，大家 没有 啊，我们都一直在一起啊， 大家天天见是吧？大宝天天见。 对，每天就是你怎么又来了？ 我以为 是互怼日常了。 对，我以为是很感人的那种画面，孙小调，连莎， 对对， 那种。 过两天就是领导说，以后小连莎就不要去电台录节目。 没有没有啊，澄清一下啊，腾导， 我们都 是 那个敬业是吧？爱岗敬业，团结有爱的集体。 对，连莎和兰陵主要是为了节目效果，为了给我们捧场是吧？ 没错。然后也我们不停的在提到分级，因为之前没有过就是自己分级的动画电影，那大家觉得就是这次开创了一个分级的先河，会对以后我们国产的动画电影走向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吗？积极方面的影响，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因为他可能自己分级之后会有个更加明确的定位。 对，其实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动画的参与者，就是动画行业的参与者，我们真的想说一句，动画真的不是只给小孩子看的。在很多就是我们妈妈的那个年纪的人 印象当中， 他们都觉得动画片吗？小朋友才看的呀。但是真的我们一直在做的努力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接受动画，而不再是意识上动画只是给小孩子看的。其实动画可以传达很多就是真人演不到的东西，比如说这部大护法，你如果是真人演的话怎么可能演得出来？ 是的， 对，所以其实动画片真的不只是给小孩子看。 所以这次分级也可以让大家， 对，所以我们很希望说以后真的慢慢的可能会有一些 全年龄层的接受， 大人看的 就是能够有分级的这样的制度。 我们小江想说啥？我们的觉醒者， 觉醒者刚才 觉醒者突然一下忘了， 觉醒者断片了 ， 就是说。其实动漫啊和电影啊电视剧啊没什么区别，主要就是讲一个故事。主要的目的还是去讲一个故事。那我可能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动漫动画的话约束会更少，因为他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更加的天马行空。 对， 我无论讲什么故事我都可以画出来，但是演的话未必可以演绎的， 就受到局限。 对，是的。 那分级之后 所以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动漫动画这种。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以后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更大一点再大一点，我们可能 就 会接受，对，我们不是不看了，什么不看了，我们就可能会接受动画片，所有人都可以看啊。 因为那会儿的爸爸妈妈就是咱们了嘛。 对啊， 对对对， 是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次因为电影的创作方就会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所以他可能也会更加以自己的这种艺术感觉去打动人。因为如果说可能之前的话会出于一些考虑，可能不会把一些问题点的那么透彻， 对， 或者是那么尖锐的来表现出来，但这次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个人风格，或者说就是这种有点点暴力美学的这种风格会展现的比较的透彻，然后也会很打动你，就在电影院真的就是感觉这两个小时左右每一秒你都在悬着心，你就不知道下一秒，对对对，是就完全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就一直怀着期待的心去观影，所以徐可也可以去看一看。 而且 我肯定会看， 这90分钟你就觉得好像刚坐进去哎就完了， 刷一下就死了。 对， 哎，我说实话啊，我爱看这电影，我不知道从我这角度出发是不是大家跟我有共鸣啊，就你看你们仨应该都看过了是吧， 对、 你们仨应该都看过了，我刚才就看这宣传片，我觉得第一有共鸣的就是兰陵刚才讲的那个，就是他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中心思想特明确那种电影，你知道吗，就是稍微有点啊道理啊在里边，哎，我觉得挺好。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悬念流特别好，就是我也没想到啊，那些人比如说是吧是有个什么秘密啊，还是后来然后这人行侠仗义，故事呢相比不那么复杂又不那么简单，他这其实跟好莱坞电影都有点像，不那么复杂又不那么简单，故事线又不冗长，冗长了吧这东西又没人看，你太简单吧大家又觉得太无脑是吧，所以我觉得哎挺有意思啊，这个预告反正给我印象很好。 我觉得它里面这个深层次的含义可能还是要大家去自己去悟，或者自己去领悟，自己去感觉，就是刚才说的嘛，就每一个人心中可能 都有一个 不同的答案。 对， 然后这个影片的最后好像也是给大家留下一些悬念，据说是不是这个电影以后还会有后续，如果说电影有后续的话，那不知道两位还会不会去参与配音呢？ 如果有后续的话，大护法那我都刷一下，我哪一个？ 对，那我们这个小将可以，对，可以换一个，换一个，不那么 配个别的角色， 对，换一个这个圆满结局的。 对， 如果能区分的开比较类型不同的角色，还可能可以，但如果还是同类型的角色，我觉得应该不会是我。 是的，那 会容易让人想起来那个小将。 对，其实这是不是也是配音当中的一个比较忌讳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在串不同的角色的时候，不要让大家发现，不要让大家感受到。好的，那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让我们的小莲莎和我们的兰陵再给大家 说两句吧， 为我们的大护法加加油，好不好？因为昨天是刚刚上映嘛。 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里看因为真的，我保证你们从来都没有在电影院里看到过这样的动画片。 那我们的兰陵呢？ 说的对，谢谢大家。 兰陵总是这么简略啊，兰陵总是这样。 其实说现在的，有人说国产动漫、国产动画在崛起，其实不然，它只是在崛起的过程中，它离崛起还有一段路要走。每年只有一部其实是不够的，包括其实大护法，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排片也不是很多，然后上座率其实也并不高，但是这个作品真的是非常的优秀，真的像雷莎姐那样说，你不会在电影院看到。就是之前你绝对不会看到过这么有冲击力的动画， 对， 而且还是国产，我们自己在做的，所以 真的， 这真是全国产，不像很多动画就是有其他的， 对， 就是 而且。对，而且你从票价来讲是吧，兰陵？你说你买杯咖啡喝什么喝呀？你进去看个电影吧，真是这俩小时。 咖啡你喝了就喝了。 对呀、 啊，电影看来之后， 你还有个印象， 深思好几天。 哎， 真的是这样，足够你去引发你的深思好几天。所以有时间一定要去看，只需要90分钟，带给你不一样的世界。 哇塞，这句话说的，兰陵这句话说只需要90分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 觉。突然觉得下面就应该接只要998， 只要998，大护法带回家。 哇塞，小伟， 这。 所以 还是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大护法，多多支持我们的国产动画电影，好不好？ 没错， 因为有非常用心的国产动画电影人来为大家制作这样的艺术作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多多支持。 没错，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53了，再次感谢我们的李兰陵和小莲莎做客我们直播间，谢 谢 兰陵，谢谢小莲莎，谢谢二位。 那如果大家看到我们节目感觉到开心，那你就从我们的哔哩哔哩的官方账号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中佩戴一个我们的粉丝勋章嗨森，另外我们的应援群也已经建立了，就是567556693，再重复一遍哦，567556693， 567556693，大家可以随时进群来玩、yeah.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那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除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收听渠道之外呢，也还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个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以及在我们在新浪微博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关注一下。每天的节目预告啊，包括我们的节目视频回放，都会在 B 站上面更新，然后我们的预告会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更新，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同样也是非常好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只要一天给你不一样的感觉，把李兰玲那话换一下。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小妹。 好。那你是许可，我是、 我总忘了说自己名字，你说好、我是许可啊， 我是左小美， 好，最后给大家一个全景， 好、我们下周一见啦，拜 拜 拜 拜。拜 拜， 共有してる時間、塵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れる。